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十一集。 能确定你看到的是扬州吗？ 男孩慎重地点了下头，可没一会儿却又改了口，还是重复那句： 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看错了吧。 后来呢？你出去了吗？ 没有，我当时其实有些害怕，那天走廊里面又没灯，我就没敢开门。 还记得是哪天吗？ 差不多是半个月之前吧，具体的不记得了。 后来又见过扬州吗？ 男孩摇头，而后又忽然想到什么。 哦，对了，我可以查一下快递记录。 话音刚落，男孩就冲去自己的房间，无恙跟着走到男孩卧室门口，看他打开了自己的台式机。 姐姐，你稍等我一下。 毕竟是第一次到人家家里拜访，吴样还是有些拘谨，步子都缓了。 没关系的，你可以进来。 他走到男孩背后，见他打开了某购物平台的网站，登录进去。 这层的声控灯前阵子坏了，报修了很久也没人来修。那天的事情过后，我心里很害怕，也睡不着觉。当天晚上我就下单了新的灯泡，想着赶快把灯给换上。哦，找到了，9月18号。 这么看来，扬州17日最后一天上班，替江峰预定了接下来的早餐，寄出了生日礼物。然后18日早上，扬州没有去公司，而是通过微信问江峰借了50000元钱。接着当日傍晚，男孩去找扬州，无人应门，可能是家里没人，当然也可能是不方便开门。之后晚上10点多，扬州拖着一个人从家里离开，再无音信。吴样只是将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梳理出来，就有些不寒而栗。 姐姐，扬州哥哥他会是坏人吗？ 吴样微顿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其实并不认识扬州，只能从他身边的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那个阳光开朗、乐于助人的男生形象，却根本不知道那是不是真正的扬州。最后吴样反倒问男孩： 你觉得你认识的扬州哥哥是坏人吗？ 这时隔壁卧室的门好似被推开了，奶奶在外头叫道： 瑶瑶啊。 奶奶！ 男孩走出卧室，有意放大了些音量。 你要什么？要喝水吗？ 我自己倒就行。 奶奶说着，大概是看见门口多了双鞋，于是问： 这家里来客人了啊？ 吴样跟着出去，向奶奶打了个招呼。 他是扬州哥哥的朋友。 男孩简短地向奶奶解释，没有多说。 哎呀，扬州啊，嘿嘿，扬州是个好孩子，还给瑶瑶辅导过功课。 男孩回头向吴样解释： 是数学，我数学不是很好。 你们聊。 奶奶说着，自己去厨房倒水。 哎呦，这好一阵子没见着扬州了。 吴样和男孩对视一眼，却谁也没说话。临别前，男孩对吴样说： 我认识的扬州哥哥他不是坏人，他也不会做不好的事情。 今天谢谢你了。 没事，姐姐，你们会找到他的吧？ 会的。 离开了扬州的小区，吴样很快给江峰打了个电话， 把男孩当晚看见的情况转述给他， 但他说那天楼道里没有灯，不能确认看见的就是扬州，而且他不知道扬州和人同住的事，所以很可能先入为主，以为从房间里出来的就是扬州。 毕竟截至目前，吴阳还从没收到过关于扬州的任何差评，没人觉得扬州会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。相比于加害者，吴阳觉得扬州倒更可能是那个受害者。他原本计划妥帖，生日礼物也送了，早餐外卖也订了，可最后还是不得不仓促离开，房间里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，如果是被人打晕带走甚至被害，似乎就更说得通了。只不过小区年头太老，没有监控可调，他也只是推测，无从核实。人他当然可以帮忙继续找，但是因为可能牵涉刑事，他也请江峰考虑是否要报警。回到茶楼，吴阳第一件事就是上楼去看吴一舟。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，但吴阳初为猫主，还是对他今早反常的身体状况有些担心。上了阁楼，发现碗里的猫粮吃了一半，吴阳这才稍稍松了口气。他走进卧室，见吴一舟正站在窗台上朝外看，垂着的尾巴打成一个勾，左摇右摆。吴阳倚着门口逗他， 看阿花呢， 你还能再无聊点吗？ 吴阳也不跟他计较，只是笑了笑，走到窗台旁边，顺着吴一舟的视线看出去。窗外是老街的另一头，与宽阔的马路相接，没有阿花，只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。与这条仿若世外之境的古旧老街相比，那里倒更像是这座现代化城市的缩影。吴阳随手拨弄了下猫耳朵， 你好点了吗？ 吴一舟垂下耳朵避开他， 哎，你躲什么？ 吴阳半点也不客气，愣是强行在他脑袋上胡摸了一遭。 你 吴一舟猛转过头厉声反抗，却没想到女主人竟忽然欠身凑近，叫他反应不及，差点撞上他的鼻子。有股清淡的香味扑面而来，他猜可能是他的洗面奶的味道，当然也可能混了精华水乳防晒霜。吴一舟退了半步， 你干嘛？ 吴阳屈膝蹲着，视线和他齐平，挠着吴一舟的小脑袋，有几分担忧地说， 我上网查了，网上说你们猫科最能忍了，小病小痛从来不说，常常是挨到很严重才能被主人发现，你可不能那样。 你是怕我突然挂了，你那袋进口粮白买了？ 滚蛋，我是认真的。 吴阳惩罚似的捏了下他粉红色的耳朵尖， 大病小痛哪儿不舒服都得及时告诉我，知道吗？ 他这一下雷声大雨点小，手上没怎么用力，倒是捏得吴一舟有点痒。他下意识缩了下脖子，喵了一声，没有任何含义，大概只是应和他。吴阳满意地把吴一舟抱起来，坐在窗台边上，一下又一下地撸着他毛茸茸的脑袋。 啊，手感真好啊。 撸着撸着，忽然又觉得哪里不大对劲儿，于是纳闷地问， 哎，人家别的猫开心的时候都会呼噜呼噜的，你怎么不呼噜啊？ 我没说我开心呢。 你不开心吗？你看你啊，尾巴摆得那么轻。 吴一舟立刻把尾巴卷到身子后边。吴阳不服气， 你刚才还抬头蹭我手掌心来着。 你的幻觉。 吴阳真是要被这崽子给气死了，干脆把吴一舟扔回窗台，又一巴掌拍在猫屁股上。 你自己玩吧，我吃饭去了，你个没良心的东西。 说完还真就走了。吴一舟忽然被晾在原地，对着突如其来的地位落差有点难以适应。 啊，什么女人？ 撂完就跑，头也不回，到底是谁没有良心呢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